那个，在今天开始上正课以前，因为到昨天到了第二堂、第三堂的下课，已经开始有同学要找我问问题了，所以到现在为止上课到这样子上到礼拜三，有什么不清楚的要提出来讨论的，或者是在有什么字不会写的都可以啊，就是我们问题时间基本上算所谓的吐槽大会吧啊，那就直接要说什么事情的，就直接讲了好不好？先把这些部分处理完，我们再继续上课。哎，请说。我听到你的问题是，肠子绞痛的厥阴病有没有可能是感冒没有好，然后累积变成的？那答案是非常可能是这样的。 那感冒会自己好吗？ 有时候会的。 所以感冒还是需要治，还是可以不治，让它自己好。 你用可以或不可以这么重的词，我就不知道了。就是我比较喜欢治。这样子，我个人比较喜欢感冒把它治好。那但是这个所谓可以不可以？ 老师，你在第一天有提到那个隔障治法，我知道你平常治疗的方向啊，你会依照这个隔障治法的法则吗？ 我会以那个所谓的什么阳时啊，什么阴时怎么样，那个船的方向啊，我会觉得。有它的指导性，但是不是绝对，所以我大概会沿这几个方向都看一看，那如果找得到可以施力的点，我就会使用。 所以那天你举例那个他心脏不太好，然后判断是阳虚，那如果按照那个字则应该是正课吧，但是您上课的时候有举例，你是正课反课都有去思考。 我的意思是说，我心脏病的时候我举了四个方向，对不对？因为阳虚的情况有克的方向，是不是？它阴实的方向有两个生的方向，所以这四个方向其实一个心脏病患者几乎这四个方向都可以找得到可以下手的点。 所以跟那个自责没有关，前面讲的那个 当然有关啊。 可是因为前面的话是讲阴虚要正克啊， 那问题是心脏病没有阴虚啊， 阳 虚的正克啊，那阳虚正克，所以我们要看心阳虚啊，是不是肾阳虚克它克来的，而心阳虚有没有克成脾阳虚？心阳虚当火克什么金？那心阳虚有没有克成肺阳虚？正克没有错啊。 但是你也同时讲到说那个水克火， 是来路是水克火，去路是火克金啊。没有错啊， 水克火就是反克了。 没有啊，水克火在五行是正克。 我说以心来看呢、啊？ 不是啊，正克是在五行的方向啊，水克火，火克金啊。 这个意思。 对啊，就是心阳虚，它是肾阳虚克过来的，它会克到这个肺阳虚去。有什么问题吗？这样子。还有吗？哎，请说。什么东西？洋甘丸的配方有很多种啊。一般来讲，它是治疗慢性的，比较是往青光眼或者白内障，或者是眼睛表面深一层膜。这个方向去的路数的方子比较多，但是因为洋甘丸是一个加减非常多的方，就是历代叫做洋甘丸，那有很多个不同的版本。那我自己在配药的时候也会 看自己喜欢或者需要换药，所以就变成这个方的治的东西没有那么固定性。 那如果是就是类似像闪光这样两个，这是少阴的还是眼睛是比较不清楚？ 哦，这个哦，很难说。有的时候根本不是六经的事，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根本不是。就是我们上课这次的课才讨论到这个地图，才刚开始，但有很多时候根本不是这个地图的事情。还有吗？可以请说。 请问一下，那个小朋友的假性近视有没有属于这边的哪一个归属？ 这样子啊，小朋友的假性近视一般来讲是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假性近视的药方是味灵汤。那味灵汤的话，他的想法上面会觉得可能是脾阳虚克成肾阳虚之类的调性的走法，也就是说我们会姑且假设他在这个五行生克的地图上有一个轨迹，但是不是那么认真的去看这个轨迹也无所谓。总而言之，我们如果治疗小朋友假性近视，比如说你看啊，五苓散这个伤寒论的方是顺水路的，那味灵汤加上平胃散也是去水的。那么大概这样的感觉，你可以可能会假想，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路数上面比较临床有效，所以我们就都不要说病机了，我们说以药测症。就是如果常常是这个路数调比较有效的话，就会让人觉得可能是这个小朋友他真的是生冷的东西吃多了，然后就变成这个好像是中焦太湿，然后影响到我们中国人说肝到眼睛这一段。但是要不要说一个非常精确正确的深刻的道理，我倒是不敢说。我只能说平常的话，我们常常会用这样去水去湿利水去湿的药治疗假性近视比较有效这样子。还有没有？奇怪了，昨天下课，我明白了，昨天下课带着比较惶恐的表情来问我问题的同学差不多就撑不到今天就已经退班了，所以今天相当清爽。对，就是昨天我看到好多张脸下课要冲过来，今天都不见了。好，所以大约就自动的就放弃了啊，这样子也好。请说。对。有时候会，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手指还是脚趾？脚趾麻的话不一定是当归四逆。因为这样子说，如果一个人常常手指麻，那我们通常第一个想的是他血气不通。那手指麻会用的是血痹病的黄芪五物汤，那个是我们的课本里面第13篇会有的第一个方啊，就是血痹的这个黄芪五物汤。从这个汤试起，不行的话再讲别的路数。那如果一个人是脚容易麻的话，第一个是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平常就很少走路的人。如果他是的话，那是不是这个麻的话是稍微多散散步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不是的话，那脚麻的话是厥阴病里面有一个宋本麻黄生麻汤。我要写宋本是因为桂林本，我没有的这可能是桂林本这方不一样，宋本的麻黄生麻汤。那这个麻黄生麻汤在我们一般临床上抓的主症啊，就是胸热口干而两脚冷麻， 这个讲义上面有写，胸热咽干两脚冷吗？就是这个人是上面太热而下面太寒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产生脚麻的现象。那如果你看得到他这个上面热下面寒的征兆的时候，这个方子会比较有用。那如果是全身性的阳虚的话，基本上还不一定要用到那个药方。比如说你如果在平常的家里面喝的汤啊、哦、炖肉汤里面就放一些附子片，放一些桂枝，放一些黄芪，那其实都一把一把这样就可以，反正肉汤炖好了，那些就算是附子它的毒性也都分解了。那这样子喝的话，天长地久的一点一点补。如果你我说开药其实可以开得很轻松，就是如果你不是急着要一天之内见效的话，这样子两三个月下来会看得到不错的好转的，这样子。好，那还有没有？麻黄蒸麻汤，哦，对，我写错了，谢谢。请说。 像我们现在那个台北市长不是有那个妥瑞氏症吗？然后现在好像很多小孩子有妥瑞氏症啊、注意力天天过动症啊、自闭儿啊，好像比之前好像变得人数多很多。那通常西医是说那是因为老前列的关系，那有的说是遗传的关系。那请教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些？这些疾病，那小孩子的话要怎么样来去做调整？ 这个问题的两个层次啊，你第一个问说我对个人对这个疾病的观点。 对，因为时代的关系，因为以前好像不是常常有听到这样子，然后现在就很渲染这一块。 然后所以我说第一个问题是你问我对这个疾病的观点， 对对对， 第二个是治疗的方法。那我的观点是觉得这个年代是一个人类变得相当多样化的年代，就是特质化的人类，看起来像外星人的人类越来越多，所以我并不特别讨厌这种现象，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病态的现象。那么至于说如果你要问啊怎么治疗这种疾病的话，首先像是过动类的疾病是不是要治都很难说，就像我过去看到那种好像是过动而注意力不集中的那种小孩，我陪着那样的小孩去幼稚园上课，我发现那个老师讲的东西我真的听不下去，我想做事跟那小孩一模一样，所以那个小孩好像是在场唯一诚实的一个孩子。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是被污名化的病，就是你必须要考虑到那个幼稚园老师有多不可爱多可爱，如果老师可爱的不得了，小孩子还不理他，那可能是有点怪怪的。那有些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不能责怪。那另外呢，说到治疗的话啊，首先，如果你要问我心目中的论点的话，就是关于小孩子，如果不是所谓的自闭性或者是学者症候群这种，因为自闭性学者症候群这个要先放一边。但是小孩子其他类别的病，包括什么容易过敏、什么容易感冒、容易气喘、容易什么，七岁以前的小孩子全部问题都是父母的性格为主。所以要治小孩这件事情是非常难以单独处理的议题，甚至可以说治小孩是假议题。比如说我在上海的一个中医朋友啊，他是个美国人，那在上海开业。那这个 Brian 呢，他有一次在北京遇到我，他跟我讲，他说上海的小孩子啊，他的这个小孩子的脉象明明只有那么四五岁五六岁，可是上海的小孩子的脉象拔起来已经是所谓的张仲景书里面讲的五十岁的人会虚劳的那种脉象，就是浮大的脉象，那小孩子脉应该不可能是那个样子的，可是却出现了。那如果出现了的话，其实多半是代表这个孩子不过来到这个世上五年就已经承受了非常高度的压力。哦，这个非常高度的压力某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父母可能是控制狂， 一定要这个孩子去什么什么明星学校，对不对？或者是一定要小孩子要什么样子怎么样，就是他的那种，我不晓得大陆的人对于孩子的感觉是怎么样，是不是生的小孩比较少，所以对小孩子比较紧张，会不会这样子？我不晓得，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大陆的同学，那个上海父母是怎么样管小孩的？会很控制狂吗？ 会 啊， 会啊。 爷爷奶奶一起控制。 对，还有就是所谓的控制狂，还有一个反面，就是极端的紧张担心，对不对？极端的紧张担心。那么自律神经的紧张啊，就是如果你要我回到一个道家思考的原点的话，就是人的左右脑，人的左右脑失调的时候，自律神经会紧张；那左右脑失调的时候，免疫力会降低。那左右脑失调的意思就是说，人的右脑可能会收到一些来自灵魂的讯息，比如说这个灵魂的讯息就是要这个小孩子今天不要吃饭，吃糖就好。可是这个父母看到这个小孩灵魂的讯息是今天不要吃饭，吃糖就好，那他会说不应该，你应该怎么样，对不对？父母很会担心，那人因为担心担心再担心而形成的控制狂，通常就会变成我们道家来讲，就是用这个人的我执去否定一个人灵魂的声音，这样讲可以吗？你听得懂吗？就是灵魂的呼唤变成这个控制狂一律要拼命扑灭的东西。那控制狂简单来讲，就是因为我执太多了，然后自己已经不能听到自己灵魂的呼唤了，所以看到别人听到灵魂的呼唤也不行的人。那这样的情况，小孩子本来小孩子是听自己的灵魂呼唤，要干嘛就干嘛，爱偏食就偏食的。那可是大人硬要把他不许这样，不许那样。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大人加上担心，因为人一旦开始担心，就更加会觉得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就是你直接霸道，你会知道自己在霸道。可是用担心这个情绪掩饰自己的霸道，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在霸道。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小孩子一直被凹的不能够听从自己本能的声音，他就会形成所谓的虚劳体质，然后就百病丛生。那这样子的问题，你觉得应该治那个孩子吗？因为那个 Brian 跟我抱怨的就是，哎，那些孩子的父母都是咄咄逼人的，说我这孩子到哪天会好之类的。那个医生要怎么说？你死了他就会好。就是，所以这个就卡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个像大陆有一次啊，那个我的这些也中医界的兄长啊，比如说像龙帅江老师啊，有一次龙哥哥就说他这个要去当归学堂做一次免费的课，我就想说我们这些人一向手指甲很黑的，什么是要做免费的事？然后他说这是没办法，他说因为呢，他接下来要处理一个儿科的议题，就有一些儿科的事他要处理，可是如果不能把这些父母抓过来全部教训完，这儿科的议题根本不能搞，所以因为要把那些父母骗来被他骂，所以免费。这是配套措施，就是不先修理父母不能修理小孩的问题。那更加严重的是，就是我在自己的庄子课或者是那个台中的疗愈课会提到的主题，就是聊关于解离的问题。就是当父母有解离的倾向的时候，小孩子的精神压力更加会大得很夸张。那这样子的话，那个身体又会坏到很可怕的地步。那当然解离的这一题今天的中医课就先不讲了，这是一点。但是退开来说啊，你刚刚问的这种学者症候群或者是自闭儿的治疗，那自闭儿就是其实你知道自闭症的人或者是学者症候群的人，其实在某些方面是很聪明的，对不对？就好像人的一整个大脑的机能，就好像这个人的生命呢，如果是一般的人的话，这个机能是平，一个人的生命力是平均的滋养他的每一块的机能，所以是很平均，但是不天才的。但是这样的自闭症的人，好像他的这个浇这个田埂的那个水道就只有一条， 所以就某个地方特别聪明，然后其他地方笨笨的，是不是这样？那所以呢，在这个路数上面，中医就会认为说，它可以是什么呢？用这张地图来看的话，有的中医会认为说，这个自闭症叫做肝阴实，就是他的神经系统有被塞住的感觉，你能够帮他多挖几条水道，然后呢，让他的这个，让他的这个多帮他挖几条水沟，他的水平均分配了，他就会变回一般的人。那所以呢，但一般的人就没有那些天才了，对不对？因为水量还是一样的嘛。所以基本上，如果是这个中医医理的中医师，临床会用破肝阴实的《伤寒论》的吴茱萸汤。但是吴茱萸汤有一点凶哈，所以要少量少量的用。如果你临床要试看看的话，给小孩子的话，你设定两个礼拜的疗程，每天给他吃0.5克就好，不要更多了。但是我想你这问问题可能是问好玩的，不一定真的有这个人要你医，对不对？啊， 不是，因为现在我遇到一个医生，是他已经提高大人的层级，也需要去吃那些就是过动的药。那我就是觉得很奇怪，因为现在真的是有些大人 哦，你说大人啊？哦，大人的话，那要我们礼拜二晚上的课抓到现场来把脉，那个另外算。我现在是说因小孩子天然的，大人的那个现在奖金。变因太多了，那可是还有另外一派呢，是认为说，我们能不能保住他的天才哦？就是这条灌水的水道，我们保住他的天才，不要让他变笨哦。但是呢，我们拼命的加多水，让他满出来，这样也灌满了，行不行？所以有另外一派是认为，这个自闭症的儿童啊，就拼命吃补肾药，这样子他聪明的地方不会少，然后呢，到最后满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其他地方也会厉害起来。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的话，就是补肾药的话，其实只补肾的补肾药很多。我想小孩子，我觉得我们中医小孩子不太喜欢用太多的附子类的药，所以我常用的什么，肾气丸或者是，真武汤，我不会在小孩子用。所以我们退一步好了，我姑且说一个，有一个。修补骨髓的方子，我常用的叫益多散。那就益多散呢，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那这也是很慢的，你要用2个月左右去观察，哎，有没有好像那个人感觉上比较会跟人互动一点，就是慢慢的一点一点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设定。那还有什么要问？ 只是情报上修正。科B的自闭症跟学生症候群是雅兹伯格症候群，不是同类事 件。 对。所以他问的是不一样的事。对。同学问 的市长，所以我只是想说，市长的 科B是雅 兹。科B是雅兹伯 格 症候群，不是 同类事件。雅兹伯格，雅兹伯格，对啊。 就是一个是学者型，一个是自闭儿，是这个差别吗？ 不是。同类事件，王慧姐可能比我了解，但是那个。 那个同学问的是什么？ 他想问的应该是雅兹伯格。 就雅兹伯格啊，自闭症，然后 ADHD 就类似现在小朋友的 小孩子脸部会露， 对，同一度的都是那种脑前叶的疾病这样。 哦，都是脑前叶的疾病吗？ 是吗？ 是吗？ 那个儿童精神科是这样说， 是他的那个生长也是完全不同的，是男人。 对，症候群不一样。你要说那个什么抽蓄的那个什么的，那另外，而舞蹈型的、抽蓄型的，我刚刚没有提这个。对，我说的是，我刚刚只是说一般称之为自闭而已，自闭。对，我只是在提一般。但当然，如果其他的我想，因为你不是，对。好，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要问的？ 哎， 此刻我跟你讲哦，你说的这个故事情节是你家真的有人这样是吗？ 对，就是我以前的一个学生，他的小孩现在3岁老大就不长了，那就让他很挫折，那个老二弟弟已经长得比他还高。 那有没有什么西医诊断确确实实是什么病？ 西医去给他诊断的每一个都说他不及格，他就说，哎，他 不是不及格是什么病？ 还不知道，还在 做一大连串的检测这样。 那三岁的会讲话了吗？ 会，他会表达，可是他只表达他想表达。 会走路吗？ 会，都会，只是他个子小小。 嗯，我长得很可。我印象里这样的孩子以后都大有可为。 以后都 大有可为。他在保留能量。 我跟你讲，这种小孩子通常以后都很好。 对，他在保留能量。 所以你们现在在那边恶整他是不必要的。 不要，真的不要。不要恶整。 小孩子那个幼儿时代特别小的小孩子，几乎都是超健康的。 他在保留。 那个好像。 对，我刚刚听老师这样讲，我觉得没有道理，因为他妈妈又一直逼他吃东西，因为他说：“你看你这么小要吃，他不想吃的时候就。” 好像没有这个必要了，而不但就是我的人生经验里面有遇到过很多个孩子，我看到他好几个孩子，我看到他长大都是比同年龄的孩子小非常多，小非常多。可是我记得我看过隐隐也认识的那一个，好像那个时候那个小孩子小学一个小女孩，小学三四年级，好小一只，可是呢，连我他都抱得起来，就是。小不是没有力道，这个完全是不同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因为而且后来的小孩子开始发育之后就长得很高， 比我高。 对，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小孩子养得像肥肥大大的好养，还是瘦瘦小小的好养，其实都是瘦瘦小小的好养，对不对？ 对。 对，所以好像不是问题啊。哎，还有同学要说什么吗？哎，请说。不太行。如果是真的牙痛，不是这样子。有时候可以，我青春痘啊，我这样说吧，就是葛根黄芩黄连汤，它那个方子啊，说治头面发炎，它只是一个路数，就是那个葛根的药性是从后脑勺这样子拉上来这样子。那黄芩黄连呢，刚好也是它拉得动的寒凉药，所以这样子拉上来，这个把。肾水之气拉上来，这样子浇灌一下，通常这里都能够消炎了。但是这种发炎呢，我记得我们中医的临床医案啊，是比如说眼睛角膜什么眼角发炎、发炎眼睛痛什么那种，还蛮有效的。然后呢，青春痘我就不觉得它比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有效了。就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少阳药，它走末网。就是清整个皮下多余的那个热血，比较更就是举重若轻一点。那至于说牙痛的话，那我们中国人的中医治牙痛是算牙齿的，就是什么从门牙算起，大体上的方药啊，那个清那个牙痛的热都是生地黄加玄参加生石膏。然后呢，这个药物组你怎么各放几钱？因为古方写的是什么可以这个到一两，但是现在人肠胃不好哦，这个一两有点太凶了。然后这种清热的药先一个基本盘，然后呢，你再去算啊，就是它的第几颗牙，这个牙属心，这个牙属肺，这个牙属肝，这个牙属肾，然后再加上退个别脏的退火药，就是这样子引它的，这是治牙痛的。基本盘的打法，但是呢，还有很多，你知道牙痛也有所谓的，像是《伤寒论》一样的痛法，就比如说有的中医书会写啊，这个人是嘴巴张开吸到气的时候特别痛，闭起嘴不吹到风的时候不痛，那就是牙齿的桂枝汤症，你要用治感冒的药去发风邪啊，就是故事情节很多的啊，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分门别类的。不过这个东西因为。有一本我自己已经绝版的那个上课文稿叫做《金方本草著读》，后面有一个附件是附中医的牙痛，哎，应该是我的博客上还看得到那篇文章才对， 对啊， 吧 看得见啊， 对，那就不要再上课问了啊，那整从头到尾整篇都在网络上可以看， 对，网络上可以 看，哎，好，那还有其他的吗？哎，请说。什么东西？ 子宫内膜异位。 可以怎么样？ 对对，可以用理当汤吗？ 你这样问是不可以的。 就是抵当他的主症是这个地方你一按就很痛，就是有淤血点，并且这个人是脾气极端乖僻暴躁，或者是极端健忘，就是感觉上是要去看神经病科的那种等级的健忘，就是有这些辨证点就可以问用涤荡汤，不管他子宫内膜有没有异味。但是呢，你问子宫内膜异味，那就整个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想想看，涤荡汤是治淤血的，对不对？那子宫内膜异味为什么是淤血呢？我的意思说，你的这个，你其实想知道的是什么？那好像有一点可以接近哦，就是有压痛点，然后又有脾气特别暴躁，就好像有一点像。 可是因为老师你提到发口跟 芦荟，我跟你讲，涤荡汤哦，吃起来很痛哦，所以这种事情是这样。那你还要不要治子宫内膜异味？我的意思说你现在已经聊到很多不同的汤症，就你原来提到子宫内膜异味，你还要不要治？那是肿瘤类的吗？ 第一是说水流，有点像是就是子宫内，他们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判断，因为他说那个里面的血，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白白的，所以去怀疑说可能是癌症，可是检查它的指数又不像，所以他们就说是良性，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说只有开刀才有办法知道 是什么。 OK。这样子啊，我听同学问问题的时候，我通常是会在心里面复述一遍同学的问题，或者问同学说你问的是这个对不对，然后我再回答。那你说的到现在我听到的问句只有是不是要用涤荡汤，然后我现在还没有听到别的问句，所以我听到了这么多，请问我现在在对问什么事情？是你吃了粗腹汤，他左边的脂肪变大了。我没有听懂，我没有。 那他的情况是不是，也许吃粗腹汤可以让他的那个脉变大，然后让他的脂肪恢复，然后就不需要用到，比如说一直用功法在讲这件事情。 哦，你问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子，就是你知道的某个人脂脉很虚。然后你自己吃了猪肤汤，觉得对你的尺脉的改善是蛮好的，所以就是说问说，如果那个人也来吃猪肤汤，是不是可以不必对他用这个功法，让治疗上比较舒服，对不对？那这个问题本身有四个可以质疑的点，就是为什么你要以为那个人一定要被攻呢？啊，第一个，攻就是用猛药去攻击他啊，就是第一个。他不用猪肤汤也不一定要功法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他的症状看起来是猪肤汤症吗？第三个是就是左齿很虚的人，如果他的子宫有病变，那这个左齿很虚这件事，你有没有可能我们要想另外一个补药的路数之类的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那现在你想要厘清的是哪一种变因呢？啊，但是 我这样说好了，如果你真的是要帮人治病的话，那就是礼拜二把那人本人晚上带来。但如果你现在在问这个中医基本盘的问题的话，那你到底是要治他的什么子宫内膜的事情，还是水流的事情，还是要治浊子很虚的事情，还是脾气很坏的事情？ 所以他不是同一件事 吗？就是你从哪里治起啊？哦，我懂你的意思了。你要说这个人脾气很坏，浊子很虚，子宫内膜好像怪怪的，又仿佛有水流，那这样的人你要问我怎么治吗？OK， 然后就不用问是不是要吃猪肤汤，对不对？当然我反而是想问说，你会想要让他吃猪肤汤，是不是他有那种常常上火的现象？是，对不对？请问常常上火的现象是什么样的现象？ 就是其实只要晚上会比较不好睡，然后他就是可能妈妈跟他讲一句话，就会觉得他妈就是他毛病，然后两个就吵起来，然后 我不是真的他妈有毛病， 对不起，然后会突然胃口 sorry。 有的时候什么容易为什么容易胀气？但如果是积而不愈食，那不是又挂到乌梅丸去了吗？啊，那这样子哈、啊，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比如说，如果这个人就如果是要用男女来说的话，我们把脉呢，基本上。女生会比较先从她左手的脉的脉象去开药，男生比较会先从她右手的脉的脉象去开药，这样子。那另外呢，就是你刚刚讲的所有事情，其实我在心里面都有在想说啊，这个东西可以用什么药，这个东西可以用什么药，这个东西可以用什么药。但是呢，你刚刚讲的一些其他的事情又让我觉得是不是不应该医？就是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有这种。个性或者情绪或者家庭压力等等问题的话，是不是这个周边环境整个就这个疾病它外面的整个事件的框架也要调理之后才能够客观的来专对这个肉体的疾病来处理？所以我现在有一点怕是有牵扯到事情，比如说像我们这边颖颖或者是婉慧姐，他们都常常那句口头禅，他就说女人的病哪有不带情绪的，就说身体的病是很多很多情绪的反应，所以我通常我自己的话是，除非我跟这个病人很够熟，我真的知道他情绪上面问题已经就是基本上已经大部分都解决了，蛮开心的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才会专心的搞他的身体这样子。那当然我可以说有一些不必用功法的捷径啊，比如说你说的那种子宫，对不对？就算有淤血，我也不一定要配到底当汤啊。我们最近大家流行吃温白丸啊，就是温白丸，每顿饭中间夹一小颗，堆积久了也能把那种淤血打掉，那就不必感受那个攻击的痛苦。那或者说，如果那个子宫内膜的那什么水呀、啊、什么积在这边形成水流，当然你要吃开一些厉害药也可以。但是我们最近也都有偷工的方法啦。我们最近助教或者我或者是。还有谁都是喜欢用耳烛？你知道有一种东西，一个蜡管插在耳朵里面烧的那个东西，那就把一个耳烛那么长，剪一段来用，剪一半，然后插在肚脐，然后开始点，然后这样子点到肚脐觉得烫了再拿掉，然后就这样一直换，差不多一天点十段。这个东西好像那个仿佛依稀似曾相识，《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董卓的人肚子上被插成蜡烛这样烧。所以这个灸疗的数量单位我们称为董卓。今天你做了几个董卓啊？就是这么一天要十个董卓啊，就是那这个蜡管灸肚脐烧肚脐的法啊，本来是中医用来拔黄疸病的法，就是那个黄疸病的病人太虚了，耐不住那种清去黄的这种，就因为去黄的药常常是要清湿清热。那些药都蛮凶的，耐受不了的时候用这个蜡管灸肚脐的法，那结果这样子的话也能够把那些湿热拔掉，也能够让就是也能够有一点补的效果。 然后最近有同学回馈说腰变瘦了，原来灸肚脐还可以补带脉哦。那所以呢，就是如果要调这个子宫的膜呀或者什么的就是的东西，其实一天做十个董卓的疗程是不错的，而且不很花时间，看着电视差不多半个钟头就做完了。那但是这些是比较可以省工的方法。那至于说哪里虚的话，我们最近也是流行灸这个剑骨的八髎穴。你知道我们有一种那个火锅的时候会用那种漏勺金属丝那种，对不对？ 放鹅啊， 就是放鹅啊那种东西，对不对？那我们就一整把艾草放在里面，这样一坨丢进去，然后点火，然后就这样子一个，因为这要别人帮忙灸，就被灸的人趴倒，然后人的这个屁股这个地方，剑骨这个所谓的剑骨，知道吧？就这样摸得到这边两个凸的骨头这里，那这个摸到两个凸的骨头这边有八个穴，上面一个，下面三个，总称八髎穴啊。那这八个穴道其实吃艾草的火力是非常的有办法，所以呢，差不多像我最近有时候遇到那个身上。最近礼拜，比如说礼拜二晚上，跟大陆同学讨论到一些身上有寒气的问题。就如果觉得身上有寒气的话，像有一个那种江西一带的曹帮的方子，曹帮好像是那种运盐的帮，那种黑道，然后是江西还是哪里，就是那个有水路还是什么的，啊啊。就是曹帮的方子，就有人如果冬天掉到冰冷的河里面，然后被冻坏了，那他那个方子就是用砒霜啊抹在肥猪肉上，然后把那个猪肉烤熟了，去吃那个猪肉。那当然那个剂量要很小心，吃多了就死人了，对不对？对，但是呢，那个被寒气沁到骨头缝、沁到骨头里那么可怕的受寒，就得用砒霜才能把它逼出来。那同样的砒霜是什么东西的特效药？白血病的特效药。所以这个白血病也有可能在这个中医的那个寒热象度是寒到骨髓里的一个代偿性的发作。那至于因为我们这边有老同学是白血病相关研究的很熟悉的人，那请问一下，白血病的小孩子是什么事情让他寒到骨髓啊？就是有没有类似的故事是可以说？不知道啊。 不知道，但是我会觉得来的时候，他那个不同的那个程度是有点不一样的。有一些看起来是非常像感冒， 哦， 有可能发热或发冷，但是会发高烧，然后看那个发抗都非常的高。 对，这件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啊。就刚刚有同学说，一个厥阴病的体质有没有可能感冒没医好变成的？老实说，我的人生里面听到过的白血病的故事，也好像是感冒就变成白血病的感觉，那个画面感实在太像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伤寒论，可能还在麻黄汤症或什么的时候就要赶快把它医好，不然的话真的寒入骨髓的话，产生代偿性的那个刺激的时候，搞不好就白血病的那个症状就出来了。那我这次就在岔题讲哦，我就说比如说像是这个猪肉烤砒霜的方子好像太凶险，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尾椎骨这上面这个八髎穴又是可以把各种药啊泡在油里面，然后涂在这边灸，就等于在吃那个汤。就是我们最近用嘴巴吃药的少了，所以最近用屁股吃药的多了啊。那这个，然后最近呢，又有一个什么朋友说什么，怎么台湾东部有一个神医啊？就是专门就是帮你在身上这样拍拍打打，这个人就会吐出大量的痰，然后病就好了。所以现在都是屁股吃药，嘴巴吐痰，好，就是这人是倒过来活的。但这个，那像我们家里面呢，就是会啊，把那个还没有炸过的猪油啊，就拌一些砒霜，然后把它炸成猪油，猪油渣捞掉，就拿那个油涂在腱骨，然后呢，就拿这个艾草这样子。在剑骨上换，因为灸剑骨感觉很明显，那个热气就会往下走。因为其实做艾草灸啊，最讨厌的就是灸多了上火，但它能够灸了之后，那个热气是清清楚楚沿着脚腿往下走的，那实在是不错。那要把寒气排掉也是蛮可以的。所以我刚刚说的是， 就好比说啊，你说到一个女性的这种，如果是一个寒热象度，我不敢说其他的啊，就比如说女性的可能是淤血，可能是有死水，可能是有痰淤积在这个内膜的这种病，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不要说我们，就我这个地方啊，我跟同学跟助教就开始有一点不太用重药了，就是说用那种很毒的猛药。像昨天就有同学下课的时候问说，老师你到时候教的方子真的会教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药会吃死人吗？就是意思说他听了可能初学者听一听就觉得这个中药是不是有点太凶了，那真的是很凶啊。那你说你刚刚问到底当汤，我就说一出手就是底当汤，想来你跟他也是有仇了啊，就是那个有一点厉害了啊，不是说没有效，也不是说不应该，但是呢我们现在如果要处理这种好像有淤积什么的，那好比说我常常在说的那个温白丸啊，温白丸是巴豆剂啊，也蛮凶的。本来我这个教少阳篇还要教的，就是从前张仲景有一个药，就是三物小白散。那这个小白散呢，太凶了，就是吃了之后啊，就啊狂吐狂拉。那这个，所以现在后来就有一个比较温和的版本，不是那么小白，而是温白啊，就是这个温白丸，那温白丸其实我们现在给朋友吃也是太凶了，所以现在我们温白丸又打折扣，就是一颗，就是一顿饭啊，你确定这顿饭吃的东西还够，那吃到一半的时候吞一颗，再把一半的饭吃下去，就是用饭去夹它，这样就不会有太凶的感觉。因为你如果空腹吃，即使只是一颗也会觉得很厉害，就肚子稍稍开始拉。那温白丸的好处是它的那个巴豆，因为巴豆是药物里面极热但是又是泻药，巴豆的药性我觉得如果要论热度的话，我常常觉得巴豆至少有附子的200倍的热度，就是附子能够让人变暖的要用的量比巴豆能够让人变暖的量通常剂量都是要用到200倍那么重，所以就巴豆很厉害，驱寒很强，然后这个温白丸的效果又是吃进去以后又在这个肠膜之间慢慢累积药效，然后大概累积到10天20天哦，就是天天吃天天没感觉，但是累积到10天20天啊，哎，你会感觉到哎，肚子里面还是什么东西往下揪一下揪一下揪一下，然后去上厕所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呦，大便大那么多出来啊，我这个人肚子里面有那么多这个奇怪的东西啊，看起来不像啊，就是会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觉得我应该没吃那么多吧，怎么拉那么多，原来人是有宿便这个东西的啊，但是然后像泥巴呀，又像泥巴，又像油灰呀，又像痰呐，反正什么乱七八糟花样都有，就是堆在那个马桶里面像橡胶圣诞那个样子啊。那样子的话，哎，就是温白丸也是可以用。那温白丸症，其实不要说温白丸症，中医啊，巴豆类的丸，像温白丸是比较廉价的版本，还有个孙思邈的奇婆万病源。这个啊，我台湾不好配，我药都买不起。但是呢，奇婆万病源那个大陆有我的学生说他们买奇婆药有配过，但这种药都是治一种叫做骨病的。那这个骨病呢，我们姑且不要想象那种江湖传闻的那什么骨毒好了，但是就是一个人啊，如果肚子是这里也平平这里也平平，可是肚脐以下就比较软软垂垂的凸出来一坨那种感觉的话，那就是好像是这个肠的下腹部的肠膜之间有淤积，也你也可以说是人的淋巴的源头本来就是肠膜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不太干净，那这种肠膜之间的淤积，那奇婆万病源或者是温白源都是特别的好用的啊，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累积药效，然后终于有一天他把你抓出去一下。那就是前面用温白源来调理，因为也会动得到淤血，然后呢补的要驱寒气的话，用猪油炸砒霜，猪油炸砒霜，砒霜台湾不好买，但是大陆淘宝网大概还可以买得到。啊，那猪油炸砒霜呢，然后涂在后腰，拿艾草这样子啊，揪一揪，揪一揪，然后呢加上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用那个蜡管啊，用那个蜡管耳烛拔肚脐。对了，各位同学听了之后啊，耳烛又要从淘宝网订，因为呢，我们候车站卖耳烛啊，一根50块，可是淘宝网买耳烛一根是人民币2毛钱，价差太大了，所以。不过就是个蜡管，有什么品质的？就是这种，一样一样啊，甚至还大陆便宜的还好一点。 好像好 一点。对，艾绒。 或是 哎，老师那个皮方是多少斤啊？ 我的话就是猪那个生猪油的重量是4的话，我皮方放1吧，其实不太要紧了，因为只是取那个药气啊。也不是真的要谋杀亲夫，要多少他才死得痛，这个没有关系啊。但是有点药气就好了。其实有没有涂油，光是这个艾草灸荐骨都是很好很补的。因为我跟你讲，艾草灸荐骨，对不对？我这样子讲啊，都很恶心啦。就是比如说，因为我去年大病一场，所以我后来就今年冬天到春天就拜托我一个邻居。就是有空的话，就我帮他揪一下，他帮我揪一下，反正住得近嘛，来我家，动不动就是艾草因为闹到阁楼上，太太叫报警啊，怎么样的？就是，但是呢，这个在揪这个荐骨的过程里面啊、哦，有一句恶心的话，我们会常常彼此对对方讲，就是你的屁股真的有变漂亮，就是原来垂垂的屁股变得有一点坚挺的，哦，就是真的有补到的感觉，就是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就是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就是婉慧姐，你有帮你们家先生揪对不对？那先生的屁股有变漂亮对不对？哦，都变漂亮了，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哈、哦，等一下，这个荐骨这个东西，搞这个东西是我们去江西的时候，龙哥哥特别教莹莹的嘛，是不是？但龙哥哥教莹莹的时候，他就有说，就是搞这些地方啊、哦，特别能够处理到就是让人美容的功能的东西。哦，就是这一代，比如说什么什么，他这什么用个。用这个整个屁股涂油啊，拿个拔罐啊，在屁股上那样勒来勒去啊，或者怎么样，总之这些东西都是特别美容的。 对。 哦，那的确就是我们最近在玩的人都觉得，哦，对身材的帮助是极大，真的是极大。这样，你叹气是因为最近没有空灸是不是？ 不是，很痛。 很痛，没有要你那，你那个油勒的拔来拔去，我也拔罐那个勒来勒去，我也没办法，我撑不住。所以我宁愿揪荐骨揪， 荐骨比较不痛， 揪半年也不要勒那个勒一次，就是我要慢活一点，不要那么拼哦。但是就这些东西加加减减，美容效果是极好的，所以就是用一些药啊揪荐骨，然后每天拔10个董卓，然后温白丸吃，每顿饭都先吃一个，这样总加起来你要慢慢摸摸3个月，对于这个。妇女的这一块的各种病哦，倒是很有帮助，因为有这个拔这个肚脐的这个耳烛哈的同学的反馈，应该说特别就觉得好的都是肚子动过手术的女人，就动过手术的就会说哦，那个动过手术那个原来好像哪里卡到的筋膜都开始在扯开那种感觉哦，所以这样加起来的话，总体疗效就不差，这样就不必。特别要用一个很猛烈的药去搞它，大概就是说，我觉得因为班上同学有一些同学是中医的初学者，所以我这边就暂且跟同学说一说，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是废话，也不是这个同学问这个问题啊，你们得不得不陪他听他的事情，而是这些招数是非常安全，然后总加起来疗效很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东西都是你要一个方。极端有效的时候，你那个方必须打得非常准，一点都不能歪掉，不然的话会太惨烈了。像我这个什么灸荐骨啊，什么吃温白丸啊，这个肚脐灸啊，你知道这种种加加是怎么一回事？ 是因为我常常说我的医术要怎么进步，就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就是说我如果拜师学艺，通常学的最差，因为都在忙着讨好老师，没有时间自己读书。但是呢，如果是看到别人的医术啊，就是朋友的医术啊，去看他怎么开方啊，这可能学得快一点。那偷不如偷不着呢，是这样子。我这个什么肚脐巴尔竹灸剑骨什么吃温白丸，这是因为我在江西啊，看到那个江西的龙帅江老师下在肚子上的那一针，就是一个这么长的针，就直接从肚皮这样钻进去。但他那个是从小一练童子功的啊，那个他的感知力是意在针端之外一寸，这样他才能够引导那个针不刺到肠子。他那一针据说有别人呢、啊，以为可以学会，想要复制，就一次就急性腹膜炎，半夜开刀之类的。就是那一针，我看他下了之后就觉得，这一辈子我应该没办法吧，就重新投胎。因为他们的童子功要在祖坟打坐7天49天，吸收祖先的精华，这叫木须龙，花木兰卡通里面那个东西，就是这个我没有办法，就是他们，而且他们每一代啊死了还要埋回去，再把灵能量乐捐给下一个子孙，所以那个龙家的那种保存能量的蓄电池的搞法，这个僵尸蓄电瓶我没有办法玩，就是所以呢。看了之后，就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充分的体验到什么叫偷不着，对不对？看了也没办法学，但是就是因为没办法学呢，哎，回到台湾这样子半年一年的，渐渐就觉得，我这样子加这样子，搞8个月可以有它一针的效果，就是好像是我们凡人去跟那种超人的抗衡，就是我们凡人也是有尊严的。你们这种超人这样就做得到，所以我花8个月也可以拼凑得出来，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像我这种体弱多病啊，没什么内功内力的人，没什么内功内力的人啊，就是教中医的卖点，就是我们的医学是凡人做得到的医学，你知道这种感觉？就张仲景的医学，什么怕风发、怕冷脉怎么样？只是把个符，只是把个尘，这是凡人把得出的脉。就是有那种中医师哦，一出手把脉，哎，你的肾里面有7颗结石，那个怎么摸的？那是养小鬼是不是？所以我就想，我们的医术就不用超越凡人的范围，我们就做凡人可以做的努力，这样就好了啊、哦。那我今天跟这位同学顺口讲的这个灸剑骨的事，以及拔耳主管在肚子的事。以及温白丸的事，那也等于是全班同学本来就要讲的，本来是预期放到讲少阳病的时候，就是莫往淋巴之病的时候啊，会讲到温白丸其实也是清淋巴一个很好用的药，而且顺便可以清到很多子宫啊、内膜啊那种东西，都一起打得很好，所以就顺便就等于是提前讲了啊，就一起介绍了。我觉得差不多，我跟我的邻居哈、啊、是。我帮他揪半个钟头，他帮我揪半个钟头，然后反正他就我那个朋友很会下载电视嘛，就下载一个什么连续剧，你知道就这样子换着，大概一天换个2-3次。可是我上次教大陆的同学揪啊，就大陆的同学说，哦，他们要比如说3个朋友一起，就是今天只帮一个人揪，揪足几个小时来的。就6个小时才能够累积成内功是吧？那你们那个是你们那个是哪就是哪一个派别说要灸6个小时？ 无为灸就是一种我们后现在新学的一种灸法，那个一开始的时候要灸，最多的时候要灸6到8个小时。 6到8个小时。 后面就越灸越时间越长。 哦。 像那个肖亮竹就叫热敏灸，然后没有了那个吸感的时候就哪里身体哪里吸灸哪里。 哦，就吃得进去就把它喂饱的意思， 对 不 对？ 对， 就一次水 漂开。哇，好，所以大陆同学说一口气6到8小时以后就可以少灸，因为其实你在灸艾草的时候，真的会知道有没有吃进去，就是在灸艾草的时候啊，像我们就会知道人的这个身上的穴道。哎，对不起，下课时间已经超过5分钟了，我可不可以下个课回来再继续讲？ 好， 然后好。